点之后，感谢你将调频持续锁定收听到 FM 一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我是景森。今天的第一首歌要跟你听到的是奶茶刘若英带来的这首《Love》。 Love 是他随手扔的玩具，撒那一粒从不整理，你给我甜的游戏。是他随口聊的话题，说了就忘不留痕迹，你情我愿的委屈。Love 不该只是一种收集，像是选择一件新衣，造型讲究特别华丽，只为一场流行洗礼，穿了就留不长道理，说太忙没时间记忆。Love 是我随口哼的旋律，全心唱着快乐情绪，就算天空下起雨。是我随手种的花季，粗糙浇水呵护仔细，期待有天想起思忆。Love 如果也是一种收集，像是爱上一件新衣，有时简单不求华丽，可以当作压箱宝地，总是叫人屏息惊奇，依旧有深刻的记忆。

见你久违的表情，身边都坐着彼此的伴侣，你我只能偷偷回忆，想一想当时那一场的决定，如今都已了然于心，至少你我不曾人云亦云，为了爱将一切舍弃，对你并不是没有我喜欢，我想你现在过得好吗，但是人越是成熟想法就越来越多，我没有办法再回头，你已经最爱的人就能相伴一生，只要能知足，只要不吃苦，受了爱不能心疼，我一定失去的人就爱不心不问，如果你很快乐，那我就足够了，再见面又能再 没有人完整，却有人能信任，才找到

广告之后，欢迎继续回来，这里就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这首来自于四大天王当中的郭富城这位舞王带来的《对你爱不完》。 树上月未央，来往的人都匆忙，我不要太紧张和别人的模样，但是你对我望，两只眼睛发亮亮，我开始失去了主张。风吹得路好长，一颗心晃又晃，多想找人陪我逛，累了睡在马路上，表面上很倔强，其实内心一团脏，怕自己爱得像太阳。胸中放着一把火，这种日子不好过，把承诺交给你，把微笑当作信，这怎么也抓不住你。 对你爱爱爱不完，我可以天天天天年年到永远。 So we love love love tonight， 不愿意思思点点谢谢去面对。对你爱爱爱不完，相爱原本就是这么难。心慌了慌，多想找人陪我逛，累了睡在马路上，表面上很倔强，其实内心一团脏，怕自己爱得像太阳。胸中放着一把火，这种日子不好过，把承诺交给你，把微笑当作信，这怎么也抓不住你。我可以天天年年年年到永远。 So we love love love tonight， 不愿意思思点点谢谢去面对。对你爱爱爱不完，相爱原本就是这么难。 说到香港歌坛呢，很多人都会想到当年的四大天王，包括到目前为止，现在很多人依然会非常的喜欢张学友啊、郭富城啊、刘德华、黎明，并且他们举行演唱会的上座率啊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。刚刚听到的就是四大天王当中的舞王郭富城的《对你爱不完》，接下来是许茹芸《Don't Say Goodbye》。 别的季节，每棵树都在流泪，满街金黄的落叶，不怪谁不承认离别。当你淡出我心扉，寂寞发香倒归。等你遇到我，你随便 goodbye。 棵树都在流泪，满着金黄的落叶。不管我去哪里别，当你伴出我心扉，寂寞翻箱倒柜。

个人住，跟你的脚步我迷了路，我还能对自己交代清楚，因为我在乎。在你的世界里我一个人住，你认为甜蜜我觉得痛苦，你曾说过爱情应该是无条件的付出，我一个人住，跟你的脚步我迷了路，我还能对自己交代清楚，因为我在乎。回去赶上了昨天，回到那一年你身边，我正在重演沧海桑田，眼泪跌不碎，只能个人你温柔说再见，永远还有明天。回到那一天，初见面，慢动作将深刻无刻，你把绿色归还给沙漠，快乐还给你的酒窝，你依然把我遗憾。有圆满，能遇见就是缘，哪怕就匆匆一眼，我们注定要相恋不改变。思念像无情红线，轮回怨气在无眠，今生等待你出现到永远。 品味一零三三，慕名不实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0:00。 在燕郊公园，几位鹤发童颜的老人正陶醉于金灯大鼓的演奏中，这是他们每天的必修课，也是在传承着这份古老的民间艺术。金灯大鼓起源于京东三河、宝坻、香河一带农村。2006年5月20日，京东大鼓经国务院批准，已经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是中国文化的瑰宝。 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6月12日，星期一。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7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。同日，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成立以来的首次扩员，印度、巴基斯坦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。8日至9日，习近平主席在阿斯塔纳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、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、印度总理莫迪。国际方面，

的海看一眼你纯真的容颜，我轻轻把心放在你窗边，这是我们最后一面。如果这爱意对你是一种报复，你不必勉强你的心，因为我不愿看你这样一种苦，我心甘情愿给你自由。说走就走，不要回头，不要让我看到你在流泪，不要回首，不必点头，答应了你不为我流泪。说走就走，也不回头，也不要怕我会把你拖累，不要回首，不必点头，不愿看到你为我流泪。快忍不住，我好想哭，我渐渐的对你祝福， 是就是 着我的意志着我的救赎主，你释放我，我的全能不神，我的至高神，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我的帮助者，我的意志者，我的救赎主，你释放我，我的全能神，我的至高神，你就是道路真理生 相信你准备 You better know

他除了有些慢版的情歌作品之外的一些 dance music 一些舞曲，同样在当年非常风靡，并且在香港的电影方面有塑造过一些经典角色。接下来是张宇跟凡人二重唱带来的这首合作《朋友别哭》。 扇窗能让你不绝望，看一看花花世界原来像梦一场，有人哭有人笑，有人输有人老，到结局还不是一样。

满星星，就如同你的心不适合太安静。 谢谢你让我相信，只为爱情并非执迷。